Oh,

证明这份爱有多不对，背对着你如此漆黑。 想象中的伟大，我也会害怕。你知道后悔不会惊讶，我其实只想过小日子啊。你笑着说我呀真傻，我还是跟从前没两样，相爱或分开都一样挣扎。人们忙着喧哗，说别人鲜花，能不能走下去还有待观察。我不会回答陷阱装似水年华，真心太容易被人糟蹋。你会接受吗？世界从来只喜欢八卦，我其实也想对你说真话。

小鸟飞了远了路影踪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